第十集。连续多日被许年拖去酒吧残害身体，许言看破红尘，打算戒酒。再这么下去，酒吧所有人都要知道他失恋了。仍然是托许年的福，有个人也知道许言失恋了。他打电话来的时候，许言正在阳台上做俯卧撑，听见铃声后连来电人姓名都懒得看。 别烦我了行吗？ 这是新号码，只有许年一个人知道。许言理所当然的以为是他弟打来的。 哎呀，上次给你打电话还是上个月，怎么就嫌我烦了？ 怎么是你？ 几怀是他青春期一路下来的铁哥们儿，两个人每天勾肩搭背进进出出，是一起上过中考高考战场的生死交情，也是段佳话，女生眼里的佳话。彼时许言还是个奶味都没退的中学生，意气风发，神采飞扬，性格开朗积极阳光。几怀跟他相反，对不熟的人态度疏离，不爱讲话，有股子阴郁系的味道。许言不止一次地听女生说， 像几怀这样的就很容易激发母性。 你们是当过妈妈吗？ 来来来来来，我跟你分析一下哦。你看啊，几怀呢感觉就是那种受过伤，有自己的保护壳，不轻易展露的感觉，让人啊很想走进他的内心，给他点温暖。 这是看了多少疼痛系小说啊。哎，几怀，你受过伤吗？有保护壳吗？ 啊？哦，受过伤。前两天翻墙的时候，脚蹭破皮了，你不是知道吗？ 呵呵。 当时他俩之所以能被传为佳话，大概是因为形影不离的关系和截然相反的外形。一个阳光，一个忧郁，相貌出众，形势嚣张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好磕。关于这种绯闻，许言毫不在意，他甚至勾着几怀的脖子。 要不我们试试得了？ 你对得起昨天跟你一起看电影的笑话吗？ 你不说我都忘了。 总之，那是段无忧无虑的光辉岁月，最好的兄弟和最漂亮的姑娘，玩球、打架、逃课、上网，通宵复习写题背文。高中毕业后，几怀去了英国，两人期间也见过几次面，有回还被沈直看见了。那次几怀回来过春节，直接把车开到了沈直的别墅门前，给许言打电话。许言兴冲冲地换衣服出门，虽然知道沈直没兴趣了解他的去向，但许言还是报备了一句， 我见个朋友，就不回来吃晚饭了。 沈直当时站在阳台，看许言一路跑到栅栏门外，跟站在车边的几怀来了个大大的熊抱，两个人拍着肩说笑几句，最后上车离开。那天晚上许言回家之后，发现哪儿哪儿都没开灯，但明明时间还早。 你睡了吗？ 过了很久都没有回应，许言以为沈直真睡了，准备拿睡衣去洗澡，谁知道刚路过床边，突然被抓住手腕拽到了床上。 你没睡啊？那刚才怎么没说话？ 沈直依旧一言不发，光线太暗，许言也看不清他的表情。 那什么，晚饭吃了吗？ 没有。 为什么不吃？ 关你什么事？ 你这是不高兴我没有给你做晚饭吗？保姆一年365天还带休假的吧？我就是缺了你一顿晚饭，你不至于这么 不想吃而已。你不用想那么多。 是是是，我想多了。那你继续睡，我去洗澡。你说我跟朋友见完面还挺高兴的，你这一下子突然让我很低落呀。 你可以不用回来。 许言站在床边，黑暗像是变成了有形的压迫，他突然觉得心口闷，很重，快喘不上气了。 是，我不回来你应该挺高兴的吧？要是我一辈子都不回来，你有没有一种想放鞭炮的冲动？但你想得美，我不，我偏不，我就要回来，我就要缠着你。 算了，真正伤人的话根本说不出来，只能在这里搞这种小学鸡式的挑衅。更可气的是，沈直并没有被激怒。 无聊， 是挺无聊的。一个狠不下心说重话，一个厌恶至极懒得给出反应，我真的傻得可笑。 打住，又扯到沈直身上去了。许嫣总有一天要想办法消除这些可恨的回忆。 怎么不能是我？ 这个号码格式，你回国了？ 就前两天，本来打算去找你的，许年跟我说你已经回来了。我回国休假，过完年再走。 你等会儿。 怎么？ 看机票，我正准备去拉萨玩几天，你跟我一起。 行。 哎呦哥，没想到啊，这次你这么行动派。 我靠，慢点， 开的赛车呀。说真的，我也想去拉萨，好久没出去玩了，公司的事儿烦死了。 我看你还挺闲的呀。 哎，我说你、 没事，等你有空了再一起去别的地方玩。 嘿嘿，还是几怀哥哥对我好。 说起来，当初许年和几怀的关系也很好，许年就比许岩和几怀低了一届，串班串年级是家常便饭。几怀不像许岩，一有什么事就跑得飞快，连亲弟弟都不管。多少次都是几怀拉着许年从教导主任的魔爪下逃脱的。许岩记得许年高中时某个生日的愿望是 许个名愿。我想想啊，那就希望我的哥哥换成几怀。哎呦， 就这些东西了是吧？ 齐了， 那我们就先…… 哎，哥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如果你一定要跟男的在一起， 如果那个人是几怀哥，那么我可以。 几怀瞥了许年一眼，平静又意味不明的样子，没说话。许言一言难尽地看着他弟。 许年，我如果哪天恐同了，那一定是你害的。 那我也算是积德了。 恐同直男许年欣慰地如是道。